8月29号发生的台风10号和北西方向形成的低气压的合并，造成我国咸镜北道等全国各地在8月29号到9月2号期间刮大风，连降暴雨。据气象水文局的通报，从8月29号零时到9月2号12时，咸镜北道的庆兴郡和富宁郡的降水量分别为320毫米和290毫米。咸镜北道的稳城、靖城、庆元、延社、花台和良江道的大红丹等各地也降下了150毫米的大雨。杜满江流域发生气象观测以来最大的洪水，造成江水泛滥成灾。结果会宁市、茂山郡、稳城郡、庆元郡、庆兴郡、延社郡、罗先市的一些地区遭受严重的洪灾。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是会宁市、茂山郡和延社郡。会宁市有15人下落不明。在咸镜北道有8670多栋、17180户住宅遭到完全或不同程度的破坏，造成4万4000多人无家可归。灾情的调查正在继续进行，各地灾区正在积极进行安定人民生活、消除灾害的工作。